Book 2 30 في المطعم 2 在饭店 2 在饭店 2 أريد 1 عصير تفاح 请给我来个苹果汁。 请给我来个苹果汁。 أريد واحد عصير ليمون. 请来一杯柠檬水。 请来一杯柠檬水。 أريد واحد عصير طماطم. 请来一杯番茄汁。 请来一杯番茄汁。 أريد كأس نبيذ أحمر. 我想要一杯红葡萄酒。 我想要一杯红葡萄酒。 أريد كأس نبيذ أبيض. 我想要一杯白葡萄酒。 我想要一杯白葡萄酒。 أريد قنينة شامبانيا. 我想要一瓶香槟酒。 我想要一瓶香槟酒。 هل تحب السمك؟ 你喜欢吃鱼吗？ 你喜欢吃鱼吗？ هل تحب لحم البقر؟ 你喜欢吃牛肉吗？ 你喜欢吃牛肉吗？ هل تحب لحم الخنزير؟ 你喜欢吃猪肉吗？ 你喜欢吃猪肉吗？ أريد شيئا بدون لحم. 我想要不带肉的菜。 我想要不带肉的菜。 أريد طبق خضروات مشكلة. 我想要盘蔬菜拼盘。 我想要盘蔬菜拼盘。 أريد شيئا لا يحتاج لوقت طويل. 我想要一个上得快的菜。 我想要一个上得快的菜。 هل تحبه مع الأرز؟ 您的菜要加米饭吗？ 您的菜要加米饭吗？ هل تحبه مع المكرونة؟ 您的菜要配面条吗？ 您的菜要配面条吗？ هل تحبه مع البطاطس؟ 您的菜要配土豆吗？ 您的菜要配土豆吗？ لا يعجبني طعمه. 我觉得这不好吃。 我觉得这不好吃。 الطعام بارد. 饭菜是凉的。 饭菜是凉的。 لم أطلب هذا. 我没有点这道菜。 我没有点这道菜。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